雪夜，激动像一枪那空花冬下的月饼寒天，你挑了最亮晶的五星蓝月饼与我共尝一碗，如此人想念四足上头见这手面对你当我迷蒙你的脸，我们披着乌蓝月竟然转流你一晃有着风色的彻夜，中秋之夜不要记得少女更要有你在身边，身材熠熠的光芒，心绪堂街巷与麦积金的发扬，他也满街红云荡在这独招心愿，不愿出人难外几圈才当彼此眼，你拉扯着我的衣袖边，往西有雪月金灯像是墙那口花冬下的月饼寒天，你挑了上头见着手面对你当我迷过你的脸，我们一个乌染月竟然转流你一晃有着梦想的彻夜，中秋之夜不要记得少女更要有你在身边，中秋之夜不要记得少女更要有你在身边。